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嗱，之前就讲完亚马坎三本宽啦，今次就讲另一位，就系大超心。 大超心， 其实咧，头先开麦之前咧，小姐都问过我嘅，点解唔讲新房超支大佬？点讲啊？因为新房超支系佢本身系新房超支应该讲啦，成个 shaft 咧。佢系一个大 project 嚟嘅，你讲埋新房超支咧，就基本上原来梁直征嗰批友咧，佢嘅 谂埋佢哋个 徒弟啦， 啲徒弟， 佢几个徒弟咧，都一齐讲埋啊，就好大规模啊，就差唔多就系、是，你等你讲新房超支，你不如讲熟合讲沙富个啦， 根本就咁公事 嘅 嘛， 因为沙富自己佢根本上沙富上咩衫制嘅嗰啲嘢，佢几开唔系喺度唔系新房嘅沙富作品啦，就算唔系佢拍嘅，佢都话监修啊、总监督之类嘅， 冇名啦，真系 冇名。但系超心就少数，佢好嘢就系佢系少数甚至唯一啦，新房班走出嚟可以自己独立嘅。 吓， 第二就系佢有自己风格。 吓， 一般嚟讲，你作为一个跟住一个咁伟大嘅家，即系叫跟住伟大师傅咧， 系 你好大嘅问题就系、是、你会好难搣甩佢嗰个影子。 啊， 即系例如话神山健治咁，佢跟压井手，佢好嘢就系佢搣得甩压井手嘅嘢。 吓， 但好多监督系一路都搣唔甩，即系龙龙直精咁样。佢跟咗，你谂下，佢跟新房几耐啊？但佢始终而家都冇话独当一面。佢仲系仍然留喺 staff 度，佢仲系要 时间啫。我觉得 佢仲系要新房做总监督啊之类嘅。佢孭到一套作品都唔系咁大作添啊。喺视线嘅作品先揾阿龙龙去孭。咁谂下其他更加唔使讲啦。龙龙已经系叫做比较有名嗰个啦。大超心就算系佢里面走出嚟系最唯一走得出嚟嘅，系捞得掂嘅。佢又叫就系佢系所以嗱，佢同之前三本宽唔同嘅，佢系真系由原画排起，原画啊、动画啊，一路画落去画，好多都画过去。又一套系乌龙派出所，跟住又画过洛阳战士啊、Star Mobiles 咁样一路爬，画咗完，哇！佢由1996年开始，去到佢开始去做System Director 系 Party Party 啦，然后就。Party Party 之后跟住就系 Gima 向阳素描，佢第一套监督咧就意外地就已经系Elf Tales of Memories 啊， 佢系好特别嘅，佢冇好似佢唔似其他嗰个新房班咁样做嘅喺新房下面做一段时间，即系做叫监督啊或者副监督啊嗰类嘅工作，佢一嚟就已经独立咗啦，就拍 Elf， 然后跟住就夏之南 系啊， 跟住就系佢另一套叫做比较多人知啦，就系、是、笨打七五召唤兽。嗱，嗰 Elf 先啦，呢套嘢就 game 改编咧。 系， 其实大家就几新海诚嘅啫，套嘢，因为动画版游戏嗰个 O P 就太过经典。好多人谂呢套嘢就谂起新海诚，反而就冇人谂到大超心嘅。但系喺动画里面咧，大超心嗰个演出风格开始变到，因为大超心我好中意一种就系咩？呢样我留意到佢个几套动画，佢好中意玩一种就系横切面演出，即系将一个画面变成一个冇，即系佢好似Sim Tower 啊，唔知有冇玩过，即系当然一直叫 Sim Tower 嘅 Simulation Game 啦， 系 就系你见到佢将座大切成好似弹弓切成一半，啲人喺走嚟走去嘅，呢个喺Elf 里面见过几次，但就唔明显，但去到后期嚟 C 三咧，呢种演出就好明显啦，就系你觉得咧。我唔想用一个泰国L 曼嗰个讲法啦，切面图啦，佢就叫做平面切水平面设计嘅切开啊，佢做一个好似舞台式 街机 game 嗰类嘅，即系有几层咁样， 即系以前街机好多即系侏罗纪前嘅一只成 肥手大肚 功夫咁样， 都系 或者系孙悟空咁样跳嚟跳去一个平面度跳嚟跳去嘅， 几层咁样， 佢做咗一个好平面嘅。佢好刻意地营造一种叫做咩冇立体感嘅感觉，呢个系大超心嘅演出手法，甚至咁讲啦，大超心所以能够佢真系能够喺新房班里面突出嚟咧，就佢好擅长佢有自己套手法。首先佢系几善于去表现一种叫做平面感，佢嗱嗰种动画家又好刻意营造立体感嘅，但大超就啱啱相反，佢故意营造佢做好平面，就压扁咗感觉。佢好似啲角色咧，佢个距离感啊嗰啲嘢咧，系你唔会见到佢咧好难去立体嘅，除咗Elf 嗰几个经典场面冇办法，因为佢要嗰个喺个天台咧去做个立体感，一定要用超广角去歪去睇嘅。但一般情况嚟讲咧，佢系好中意用一个平面，冇夸张放大，都冇话系扭曲压细，切面图去做一个效果。 F 都未去，因為始終 F 佢有個新有新海誠咧、嗯，大家唔佢唔會咁玩太盡，同埋始終係第一套。啊、至於笨蛋測驗召喚獸咧，已經見到幾次嘅啦。 基本上有佢風格一套啦， 係你都見到幾次，就係佢中意好刻意嘅外版質嘅平面設計。 係 啊。然後咧，真我覺得真係不過咧，依幾套強未算係真係好突顯到大超心嗰風格，真係大超心嗰個 style 咧，就係 setting C keep 啊， 即係頭先個 C 3啦。呢套作品由画面设计、分镜到构到各种嘅表演手法咧，都真系叫做大超心完全成熟啊！即系叫做佢就系叫做佢再唔系话所谓叫做咩新房班嘅其中一员，而系佢自己监佢独立监督，佢系大超心啦，大家记得噶啦。你 OK， 因为佢两个 opening 啦，好中意用一个嗱佢班雨伞一个平面设计雨伞走啦，佢构图咧。系平面嘅，你覺得係因為佢完全冇前後嘅，但係覺得但係咧佢做到嗰種感覺就係、是、剪紙啊！我因為佢唔係睇用切面圖咧，佢、到C cap 咧就變咗叫剪紙，好似一隻剪紙或者古和風嘅感覺。幾由幾刻意構圖，一望咧係唔知係唔係記錯就係、是、菲亞咧。打完个打完之后去翻去，跟住同嗰个把刀变咗女仔倾讲嘢嗰段戏咧，就咁样啦，彻底系平面化，去做一个系可以独特性构图嘅。不过呢套就相比嚟讲，因为始终原嗰啲典型轻小说改编啦、大家就记得田村同埋田村点出嘅啫呢套嘢，依个比错，跟住另一套《黄昏少女》失忆症，呢套就更加明显。好几个压缩性表现演出压到扁晒，即系所谓压扁晒就系嗰种冇透视感嘅构图。 吓、 例如话系回忆中咧，回忆嘅直指嘅喺直接入咗直指记忆里面回忆嗰段咧，就好典型啦。好多几个构图都系完全系平面构图嚟嘅，但系呢种构图咧就可以营造一种好点形容咧？我又唔想话佢好难一种形容感觉就系、是、 紧迫 版唔系版画。 版画， 或者应该就系卡米斯白啊， 平即系 卡米斯白啊，纸画剧啊， 纸 画 剧系 卡米斯白，就系喺个纸度喐嚟喐去嗰种感觉。佢刻意营咗一种学 数咯，其实 咁系同埋一种超现实嘅感觉，一种似动画但又唔系动画嘅纸画剧嘅感觉。呢样系大超心喺佢好中玩一把，佢又唔会成日玩，因为新房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佢有时玩佢嗰新房新房角度咧，同新房演出咧，系玩烂晒， 即系睇落系好唔舒服嘅，多到系， 系多到流啊，即系例如话系粉圆咁样，其实粉圆嗰时新房式演出手法咧，系到你觉得系当然啦，你中意就唔好讲啦，但系作为一个几抽 嚟嘅，唔单止小圆，不过有机会先讲啦， 好流啊，你觉得好肥腻啊， 系啊， 呢个系新房，可以叫做新房超支，有时叫做咩？佢知道人哋中意佢，佢应该咁讲，佢摆啲叫大家认为新房超支嘅嘢，但系摆到太多，即系叫做观众要几多佢俾几多，结果就变成 俾多咗添，我觉得 多得滞，变成咗就咩弹性疲乏，就系嗰啲嘢啫嘛，即系你中意新房冇得讲咧， 唔系即系你间中你出一两次，即系一个惊喜，但系你成日出嘅话，变咗系咩麻木 啦？会弹性疲乏，呢样嘢系新房嘅问题。但超心会呢样嘢，佢相对讲佢系聪明咗好多，佢知道自己唔系新房。佢呢种平面构图咧，系间中玩下啫。但系问题就系佢玩每一次玩都玩得好，例如话头先讲 C keep 里面阿菲亚嗰段，喺暴风雨之后嗰段，同埋系黄昏少女阿直子回忆嗰段，佢唔系多，佢只系几个镜头。但佢用得好，所以就令你觉得好有新印象。呢样嘢就系佢喺演出手法入面用嘅高明地方。佢唔系一个好滥用于玩，就系玩影像花神嘅影像花样嘅监督。但每一次用咧，佢用得好准，好精准嘅。佢知道咩时候应该用翻传统嗰种动画手法，咩时候就玩。 同埋佢好似都唔系话完全佢自己，佢系跟翻个作品嗰个风格去做翻。 系啊。 即系我自己觉得佢新房好似即系点样讲，即系真系同你反水再嚟。 系啊，佢新房系太应该讲新房咧，佢嘅大问题就系佢真系同你变成咗佢嘅嘢。 系啊， 佢拍乜嘢都变成新房嘅嘢。 系啊，就系话呢样嘢即系冇咗佢原作嗰个。 同埋唔系有新房，讲真，有新房嘢都唔系问题嘅，问题就系当你嘅变成咗咩 替身王超之就系嗰堆嘢，你系来来去嗰堆嘢噶，你必然你完全冇一即系睇嚟睇去，你知道系嗰堆嘢，你所谓特色变咗冇特色，即系讲就系 soft 角度，你睇过佢条颈唔痛咩？即系俾人套租，即系意识概念咩？佢嘅马完咗攞一件套租啦，就系、是你条颈唔痛嘅咩？你有呢个角度，即系样嘢画太多就会漏啊。但系超心又知啊，因为佢啲嘢佢知道。呢所謂叫做平面式嘅構圖咧，唔能夠成日玩嘅。 啊， 由一為之咧，就會好正。一多你就漏噶啦。 嗯， 好啦，跟住一套咧，其實有出就係、是、我睇到係笑嘅，就係、是、心Kokoroko 咧， 心連結啊， 心之靈心連情結， 心連情結係咯。 我有反應就係、是、大超心你都得噶啦，你都其實唔係好耐年紀啫嘛，你竟然可以走去監收人哋監人哋嘅作品， 啊、 即係大我都講過啦，所謂總監督即係叫監收，即係叫做咩？新仔監督你又唔放心，咁你俾佢拍，所以咧呢套 但呢套我感覺上好似唔係好重，即係唔係好覺佢， 唔覺佢監收啫嘛，係叫個新人 拍，反而我印象係反而係個畫師，即係 冇法啦，個畫師係 阿骨鐵骨。挂口有几 字？挂口有几字啊？ 系啊，太咩啦，太容 易。因为原作插画就系原作插画系挂口 fans 嚟嘅，咁动画咪翻挂口嚟拍。 我难怪， 冇办法啦。咁你原作冇人，原作小说冇人叫人哋噶嘛？呢啲嘢。 哦，调翻转，我觉得即系嗰种题外话，即系觉得好食咯。即系你揾个咁嘅画师过嚟，但问题系即系变咗成件事好似我为咗睇个画师而过嚟咯，变咗系。 嗱，原作白身鱼咧就系出咗名嘅，佢系挂口有佢系挂口有几字嘅超级 fans 嚟嘅。 不动画先，佢做一个更加本身。 哦，动画唔系赤井俊文，动画系个人物设计就系赤井俊文，但白身鱼咧就系、是、白身鱼系啦，记得啦，白身鱼揾咗先。 吓、 啊，屌，噏错咗，原作嘅插画咧就系、是、白身鱼，即系就口油几字，讲错咗，唔好意思啊。 两个断咗， 系啊，动画就揾第二个，咁冇人啊，因为你漫画小说嘅话，咁掘口车自己接触冇所谓啦，用第二个名啫嘛。但系动画，喂。掘口系边间动画公司，大家知道噶啦。咁你走去叫人哋叫人哋动画，叫人哋嘅人设，仲系当家人设。 系啊， 即系你惊人杀死你好似，谂你都唔使谂。咁我揾第二个啦。呢度咧，佢嗰个监督系监督系川面真也，唔系好即系俾新嘅，连 Wiki 都未有佢资料嘅，咩未有佢独立嘅页面啦。咁呢度又有机会再讲啦，因为之唔系先讲过噶，以前川面真也。咁、以前讲开Format Channel 讲过嘅，咁我就唔再讲啦。呢套呢其实主我觉得佢唔系卖表演手法，系卖剧情嘅。好啦，跟住就系魔法少女伊利亚。其实唔系好掘口，其实唔系好太小心嘅。呢套作品呢套同笨蛋七五召唤兽以至到龙鳞呢都去水叫做咩，佢唔似佢唔系太小心佢想表演嘅嘢，系纯粹叫做咩商业构商业作品，即系呢个作品系摆明揾你笨柒嘅，系卖钱嘅啫。 嗯， 只要系赚到钱就得噶啦，佢就唔会摆好多佢自己个人风格同埋佢想讲嘅嘢落去。 啊， 咁商业作品同埋艺术作品呢样嘢大家知嘅，即系佢知道呢边啲作品可以玩啲比较艺术性嘅，即系。 唔系佢本身都睇我作品本身嗰个取向系，即系正经定系即系。恶搞咁样咯， 其实依家好啲嘅，因为依家原作本身个剧情其实几实在，佢唔需要花好多时间，佢只要叫做实在咁改编就已经够啦。但系只要我不受欢迎，全部都系你嘅错啦。 我觉得呢度有啲嘢加咗落去。 算系几大超心玩得几尽嘅。 系啊，因为本身套原作都系啲恶搞嘢。 系佢喺度佢玩得几癫。 佢系加深咗嗰个件事，即系将个方向更加严重咗。其实 佢佢冇刻意玩所谓叫做大超式构图，但就玩好癫啲表现手法。 玩好癫咯，本系即系尤其是个即系有啲画即系嗰啲画表现啊，即系。好多好重阴影啊，同埋即系嗰啲歌啊嗰啲，即系有首歌 ending 玩埋 ending 噶嘛。 系啊，当然啦，我觉得佢 opening 系 opening 渣气嚟嘅，佢 opening 同佢两样嘢冇关 系 嘅、 真系冇关 系 呢个。 但系佢玩咗个人咯，玩得呢度系真系几干嘅，睇得好爽嘅。虽然我对呢个作品 即系又系自虐式嘅， 自虐力他咯，即系叫做你睇咗佢，觉得自己唔系好惨啊嘛。 唔系或者自己做咗唔敢认啫，我觉得系。 系啦，然后咧，之龙林其实咧系有可以讲下，因为龙林咧。应该播出嚟嗰时咧，我Format Channel 未讲嘅，咁我就系自走会先。龙林咧，佢系2014年一月翻里面嘅两好暧昧嘅一套作品，讲农业 农业作品， 但拍埋 有人支持， 相近嘅都 有人支持， 啱啱撞嘅啫。但系嗰套就正经好多嘅。 啊，农嗱讲农业有人支持，讲黑讲第黄色笑话又望咗学生会，依两套都喺各佢自己嘅领域里面发挥得好尽。但系去到农林咧，就变成咗你真系当咗笨蛋测验召唤兽嚟拍咯，大超心。再加埋佢龙睇先，龙林嗰篇其实好似系唔系伊能美智子黐线，睇先还手美智子，又系嗰个班底嚟嘅。变佢成套嘢唔系话佢唔好啊，佢有啲嘢佢佢有几场戏即系讲令啲荒地咧重新去复活啦。第十一集里面讲啲用非唔用农药种菜，对啲用农药种菜嘅比较啲。是摸到所谓叫做现代农业的一些问题。但是摸到啫。他不敢好像银时这样。银时呢他是不单止摸到他是一针见血挖啲嘢就嚟话第二季重点其实就是区场一郎屋企破产他不读书他找工啦。当时他在漫画和动画都是这样的。就是当其他学生听到区场要退学 去打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死了。我企好似争咗好多钱喎。係啦又咪争好多。即係佢第一个諗唔係话佢喺区场好惨啊之前之后我企都好似好大都好似唔好掂㗎咋喎。即係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係边个敢话自己屋企系完全冇问题先。尤其是农家嘅经营困难大家都知嘅。佢花咗好几 集。靠津贴㗎嘛其实好多好多。 同埋农家你一风吹草动呀就大落㗎嘛。 当然啦即係天气嗰啲。 但呢点佢真係佢花咗成几集成三四集去摸呢件事核心啊，即系农业经营嘅困难。相比嚟讲，农林咧喺动画版咧轻掂一掂，佢缩啦。 不过其实佢个方向好多次系即系搞，即系攞嚟搞 get。 咪搞 get 咯，佢只系佢唔系话佢搞 get 唔啱，但系问题就系、是、嗱，讲低级笑话，你好难同网上学生会匹敌噶，因为呢个系喺网上学生会嘅片里面咧，喺呢个片里面咧，基本上就是、一般嚟讲 tap 就系公式无法地带。步走无下限嘅，你又去唔到嗰、那个，你去唔到嗰个境界喎、啊，因为好难想象到田村月卡尼会同你去挑战呢个极限咯，因为始终佢都系偶像八星优， 唔系啊 ，BH 咪试过咯， 但系唔系好唔去唔到尽嘅啫，你相比阿千和喺两套作品里面嗰种挑战极限嘅演出。田村系好仍然好痴金小姐噶、 okay ， 即系有机会我又会讲声优系列，讲阿田村呢度讲嘅。佢系一个好 keep， 佢喺声优嘅角色上面咧，佢系咁多，佢最叫最形象系叫几重视人嚟嘅、 啊， 或者我讲佢个事务所咧，会俾佢啲太过破格嘅角色。好啦，呢套作品佢依然系真系叫依然系又就系一开头话斋王国民大欢喜嗰只嚟嘅。 啊 一开头演唱会，大家一个反应系：哇，要卡尼王国啊，嗰只嚟嘅。你唔敢咩套作品？你想摸系叫做？如果你话系一个偶像明星去到农业，去到一个乡下农业学校里面睇到农业嘅生活，佢又好似唔系，又好似系。佢讲打风时农业问题咧，佢又好似唔系好做盗肉。好几个位，尤其是一幕有一集咧，就系、是、本来就讲两个讲啊讲啊主角咧，同埋直系两个嘅友情嘅，突然间咁嘅四天王走咗出嚟 吓、 啊，喂，即系呢个时候系男人嘅激情嘅发挥情况嚟噶嘛？嗯、你咪整四个骑手出嚟破坏晒气氛噶，大佬，即系佢啲笑话有时系莫名其妙，喺呢啲唔应该出现嘅地方出现。呢、這个系大超心，我觉得佢喺《笨蛋七五召唤兽》里面一直以来佢冇改善嘅问题就系、是 啊， 应该笑嘅笑，唔、啊、应该笑嘅佢都笑 吓。啊 嗱，有啲搞笑动 烂咗，系话搞笑搞烂咗。 嗱，如果有啲笑位通常一般嚟讲，搞笑片出搞笑动画嘅夹啃咧，一般两不外乎两几问题啫。问题之一，一个笑话已经唔好笑啦，你仍然继续推出嚟，即系话系元气三姊妹第一个期咧，就系、是、依类嘅。 吓、啊， 嗰、那个啃我哋已经笑唔出啦。 吓、啊， 佢仲要继续摆落去。 嗯 拖到大家觉得想厌嘅时候先收埋，呢、這个系最大镬嘅、嗯。第二就系、是。呢、这个时候我唔想笑，系啦。而农林咧系两样齐晒，整佢个肺。有时一个好似一开头玩只牛，咩？到中间嗰段有一幕开头玩阿 阿 Becky 喺暴走冲嚟冲去嗰个坑，喂，你玩幽灵公主冇问题，但系你玩太长啦，系长到差唔多成两三分钟个坑，系长到大家都唔好笑嘅，仲喺度嚟，知系最大镬嘅。我宁愿你好似望咗学生会咁，一个坑嚟完，你笑，你咪即系当然啦。观众未 get 到个笑位就出咗咧，就会大更都系大镬噶啦。但系一般嚟讲就系咩？佢宁愿你笑咗，你觉得系笑笑一半，又换第二个笑坑，唔好俾冷场，又好过一个坑玩烂。呢样嘢系大超心喺话搞笑番里面一个好严重问题。佢永远佢好似掌握唔到。 我想即系佢觉得笑嘅地方，同埋一般人觉得笑嗰、那个嗰个拿捏有啲出入咯。 系啦，佢话佢所以好将好多所以笨测里面嘅玩法摆喺里面。但笨测本身佢因为 笨测真系其实睇下即系觉得有啲位好严嘅，即系 笨测系一个好严重问题啊！ 即系有睇下好笑，但系即系笑完之后继续玩落去，即系 笑咗场嘅，即系可能就系一个笑点。你喺佢开始唔好开，你喺观众开始觉得唔好笑之前， 系啊 ，cut 咗佢 吓。 呢样嘢咧。捉高明嘅搞笑監督呢，即係嚟話岸城義都好聰明嘅。佢、笑位呢永遠佢笑位從來唔會玩腦嘅。當佢、當一笑位一 hit 到你笑點， 佢一 笑完就即刻 cut 㗎啦。 係咪好狼㗎嘛，佢 好狼 㗎。一出就出到盡。 係啦，岸城義咁佢玩最經典嘅笑啃呢，我諗應該好難搵得返㗎。因為係得網絡傳版搵到嘅就係、是。有一集因为玩太多东影嘅无超人啃，叫成集铲咗佢嘅。嗰、集又系咯，佢笑点系一两分钟，系几廿秒嘅咋、一个完就 cut 嘅你噶啦。或者大户花嫁有一个经典嘅，红三子 吓， 嗰、个啃又系两大户灿同埋阿 Luna 两个喺天台度，我想搵一个地方，冇人认识我嘅。要玩好笑，跟住佢即刻 cut 嚟，跟住当大佢嗰个表情咧，有时跟住红三子冲出嚟。咪咁，当个啃未完，你就即刻搵啃接佢。但系大超心就系佢啃系接唔到噶，即系玩 Black 玩幽灵公主咁。喂，你知道啃你一路去到大金色笑为止。大佬啊，好伤嘅一样嘢，你作为搞笑动画，最伤就系个啃你个啃你去到唔笑，接你都唔笑嗰时，难食。你变你多埋浪费好多时间。同埋呢个作品你系咪想话搞笑先？如果你话系笨测咁样纯粹搞笑嘅冇问题，但你又想讲正经嘢，即系第十一话咁样，佢讲真界点样，佢希望去用种啲唔用农药嘅菜 吓， 但佢老豆就仍用农药种菜，原因就系、 是、产量 安全性 一个， 因为好啱就系农即系佢银池都系啦，你一咩风吹草动嘅话咧，即系失收有大镬。你唔用农菜得，你小规模种植，即系嚟话你大有啲即农场系高价生产一啲叫做不用农药嘅天然 有机 农菜， 买啲高即系高档嗰啲。 呢类高档嘅菜唔系主流，一般人买唔起。你要作你供应俾大量嘅所谓叫做市贩商啊，去卖生卖菜， 平民嘅菜系咯。 菜或者咪菜街市啊超市咁样，你唔能够淨係生产啲叫做只有有钱人买得起嘅有机农菜。依样佢系成日想讲一样嘢，但係喺动画里面你啲笑料系冚咗一样嘢，变成咗就系、是、我应该好认真地讨论緊你嘅问题啊。定系笑啊， 我笑我搞笑角度去睇。 而最后嗰句话讲緊就系农家大量人走大量流失嘅问题。但系结果变成咗咩搞笑番。你搞你当大家想认真时，你搞笑；当你搞笑时，你搞笑咧又笑唔出。 吓， 呢样就我系大超心到呢一刻都仲系未搞得掂嘅几严重问题。 吓， 佢冇办法去控制到，因为其实搞笑动画系好难拍嘅。 吓， 即系我之前讲过岸城义嗰啲高手啦，佢知道点样去疯狂搞笑，同埋点样揾个结揾落即系 punchline 揾得好，但超心 punchline 系揾得好差嘅。佢拍正经片都冇问题，即系例如话系佢嘅代表作啦 ，Elf 啦、或者系黄昏少女咁样。 吓， 佢啲你拍啲剧情， 即 系剧 情严肃，即系认真嗰啲，佢会做到。 系啊， 反而即系半有啲半笑半剧情嗰啲，佢就 即系佢拍啲严肃嘅剧情，认真嘅剧情，甚至狗血位得，佢系掂嘅。 吓， 拍啲唯美性嘅。即系我唔系话唔系话去佢未去未知去到啊新房师傅咁样、或者去真下间一嗰只靓到离晒谱，但佢系一派叫意境式嘅靓 唯美咧又未即系华丽嘅唯美性嘅，佢得嘅，因为佢用靓法又同新火唔同，新火睇法头先讲过啦，系几漏嘅，色彩多啊， 色动 过于丰富，即系唔系话因为佢 过多，我觉得资讯过多，其实 同埋佢色彩丰富太丰富，你会好攰， 系啊， 而但系超深色就会比较淡色调啲。更加舒睇落去舒服啲，睇落去柔和啲、啊。你会我、啊、你会对用得比较 佢冇硬质咯，我都系即系佢唔会话明知你过多 睇落隻眼唔会咁痛先啦。 系啊，减减， 因为色彩即系炒下讲色彩监督咧， 系啊， 用得最喺动画即系主流动画啦，就冇讲实啦。主流动画监督里面色彩用得最大胆嗰个咧，一定纪元邦彦。 吓、啊， 纪元邦彦嘅可怕之处，可怕嘅用就系、是、佢、能够另一啲就。好童话嘅，好简单嘅色调嘅，一个鲜味色彩，你睇完之后好唔舒服。佢嘅唔舒服系唔系话你觉得即系好腻啊，即系一种嘅一种好恐怖感觉。 气氛啊， 气氛啊， 搞到 佢能够将啲好鲜明色彩、好童话色彩面，塞入一啲令你不安嘅感觉。 啊、 即系嗱，皮我馆啦，少女革命都系嘅，佢色彩华丽嘅，好鲜艳嘅，好可爱嘅、但你系会觉得一种。潜在性不安， 适当用个空间同埋个压迫感嗰啲， 系咯，我都系。嗱，同样系同一种色彩，同一 style 咧，五十岚卓哉咧就完全冇呢个感觉嘅。呢、个就系叫做吉尔摩黑方言。 佢调翻转嚟用咯，将个美食嚟讲，系，即系佢啲本来错嗰啲嘢，佢系就要反利用就用。 佢用好可爱色彩表现，好恐怖，好不安，令人好闷闷，唞唔到气嘅感觉。五十岚卓哉就冇呢个感觉嘅，所以咧，你睇银河美少年啦 ，Down by 咧，你睇佢系啊，即系你嗰识咗其他都好纪元邦彦嗰只 style 嘅，但系完全冇问题嘅、因为佢唔系想表达呢样嘢，但系睇企鹅馆咧，好几个镜头啊嗰啲咧，你睇到系好唔舒服嘅，呢样就纪元邦，即系佢色彩运用啦。大超心咧就唔系呢样嘢嘅，佢就已经佢系接近新海诚嗰套嘅、有啲妙嘅，佢嘅画风同埋佢想表现嗰种感觉咧，系偏向新海诚嗰只，但系佢冇新海诚咁飘，而偏向更感觉上传统啲实在啲感觉，介乎新海诚与新房超之之间，偏向偏啲嘅，轻少少，但系好飘，轻苦啊苦啊嗰只感觉。佢拍呢样嘢咧，就完全冇你话，即系黄昏少女咪完全变咗佢咯。好似黄昏少女有几幕好经典嘅，另一幕就系阿直子同埋佢学弟咧喺泳池入面漂浮嗰幕咧，完全佢完全系大超心嘅美学发挥到尽嘅，靓到震嘅嗰个画面系。我谂就系辛苦拍唔出咁靓画面。呢样嘢就但系咧，佢就搞笑就死咗啦，即系始终有辣有唔辣啦，因为。有始终佢唔系即系佢未去到啊，佢要拍乜嘢都掂嘅监督。但系， 话实有啲时候啲强，有啲弱位嘅。 但系至少嚟讲，我觉得佢系有问题就系、是，而家主流都拍搞笑番，咁你好尴尬地，有时唔通你唔拍咩？你依、个你啲几多监督人或者几人有开有公开噶啦。 咁难咯，相对嚟讲。 系啊。咁佢而家拍魔法少女伊利亚，我冇乜问题嘅。呢套嘢有一句有原作 fans 撑，佢表演技术唔系佢因为佢唔系嗰啲可以塞大量搞笑啃落去嗰啲嘢嘅。佢只系原作嘅搞笑啃已经够用噶啦，咁就冇问题。佢舐嘢就系佢舐系要好笨叉咁样塞系咁塞啃，贪心塞太多咪舐嘢咯。有啲唔啱用嘅啃，嗰下先抵死。你塞得啱用啃都算啦，佢唔啱用。好啦。咁今大超心其实差唔多，因为下一套嘅伊利亚都未上第二季。咁下一集呢就讲埋另一个我其实最想讲嘅长颈龙雪。好，拜拜。